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音乐不打烊，传递音乐正能量。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叶嘉莹。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漫长的让人失去耐性的暑假，蝉声里追偶像剧，空调房里吃西瓜，当然也少不了戴着耳机听音乐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一起听听那些透心凉的好音乐吧。温岚《夏天的风》，这首歌是著名音乐人周杰伦为温岚创作的，成为温岚的代表作。温岚慵懒的嗓音在这首歌里将恋爱这件事诉说得很舒服，就像夏天的风一般温暖却不失凉意。我们似乎可以从旋律中可以伸手抓到蒸笼般却很甜蜜的夏天，闻到浪漫的气息。不知你听到这首歌时有没有想起那个他呢？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似乎又是一首因为履约而要写给某个人的歌，不过没关系，他还是唱成了写给每一个你的歌。这首歌一改春风十里和很久以前略带忧伤和岁月的风格，曲风轻快，似乎是要隐去歌词中那坚持着等你的伤感。陆先生出的歌只有那么几首，于是每一首歌的到来都是一次漫长的等待，可等待总是值得的，即使听过百遍还是有着把人听醉 令人流泪的魔力。这几个而立年纪的年轻人用音乐陪伴着无数颗年轻的心，他们不放弃爱好和梦想，也鼓励着我们所有人去做自己。 中国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 这首歌的歌词讽刺了人们追求所谓身材的误区，告诉大家胖也是一种美。如果觉得自己不够苗条的你刚好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自信很多呢？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go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go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go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got that bass. Hey, hey. I'm bringing beauty back. 脸红的思春期，脸红的思春期是由安志英、李志润组成的二人女子乐队。这首歌创下了惊人的逆袭记录，连水晶男孩和防弹少年团的新歌都没有能够撼动他的榜首位置。对于这一惊人的成绩，脸红的思春期表示既惊讶又开心。而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也很简单，谱曲的安志英说，真的是边喝咖啡边写的，那天喝的咖啡格外多，情绪很充沛，就写出了这样的歌词。荣州的家里有一台很老的钢琴，音已经不准了，我就在那玩，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里，是睡不着觉，而且心一直跳得很快，就很想把这感情写下来，甚至想过用宇宙比喻爱情，比如喜欢你到比你宇宙的程度，于是就写了这样的歌词。 想听好听的音乐，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请继续收听音乐不打烊的节目，我们会用音乐一直陪伴你。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收听本期的晚安工商，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本期主播马雨飞。本期节目是由 BTPU 校园广播台与商学院心理素质部合作的特辑，在商学院心理素质部开展的往事如歌活动中，向同学们征集了很多难忘的故事与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故事。余淮，你以前喜欢我吗？他温柔地看着我，扑哧一声笑了，低下头挠了挠后脑勺，就像17岁的高中生。也好，高中生耿耿要问的问题，高中生余淮来回答。很久之后，余淮轻轻地点了点头。7年的时光转过头，透过漫长的时光，耿耿于怀一如从前。高考前那段时间，坐在去上学的公交车上，耳机里的耿耿于怀总会单曲循环，音乐总归是那么温柔，让我们带着一点那么残存的念想，念着某段时光，就像荧幕中的演员经历了那么多故事，只需要一个字幕，几年后一切云淡风起的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高考过后，我依然会在爱奇艺看《最好的我们》，依然喜欢《耿耿于怀》这首歌，而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哦，穿着校服还会跟妈妈说我是个孩子的时光，早就成了过去了。0几年的 QQ 版本，在脑海里越发的模糊。90后可能就要老了吧，我总是这样想。平凡人的我们大多没有电视里耿耿于怀的幸运，那些煎熬的日子咬着牙坚持，我们的许多年以后大多是终归平凡的我们过上了各自的生活，不再有交集。偶然听到你的消息，我们各自安好，不再互相打扰。耿耿于怀的执念，也许是记忆中的自己太美好，也许是那时候的我太快乐。4个字，2个人，我们的小时候。是啊，有什么好耿耿于怀的？这4个字原本的含义就是如此，我竟会觉得这是种缘分。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树，终于还是带着耿耿于怀长在了我自己的心里。如果我们未来已经走散，如果我们又会各自重生，也少些对小时候的耿耿于怀吧。 当七月的风吹过，阳光洒满了窗格，我们十指紧扣着 家那家咖啡屋，路牌已褪了颜色，有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哼着你唱过的歌，坐着从前的辆车，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别了青春时代青涩的爱，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都已慢慢长大，我们敏感，我们偏执，我们顽固到底的故作坚强，我们轻易的伤害别人，也轻易的被别人所伤。在我是歌手张杰唱起了你就不要想起我，我听到的时候怔住了，回忆啊止不住的涌上脑海。这首歌似乎有魔力，歌曲里满满是心酸，听了便止不住泪水。更喜欢田馥甄的原版，娓娓道来的是最悲伤的故事，讲的好似就是你和我。你说我们年少轻狂，你说我们没有未来，其实只是你没勇气，只是你还没那么爱我吧。这么长时间了，你就像我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只要这首歌一响起，我的脑海里全是你和我的点滴。我还想念你有着洗衣粉味道的拥抱，还想你轻轻揉我的头发，还想听你转过来讲无聊的冷笑话。你好似我整个青春，我还想你。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了。下面这首歌送给所有拥有回忆的人们，回忆有苦也有甜，有泪也有笑。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让一切释怀。 果你有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故事，不妨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投稿到我们的邮箱 btbugbtwj@126.com。我们期待你的分享，祝大家一夜好梦，各位晚安。 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我是一个22岁的女生，我总想该怎么度过我的一生，我总是匆匆忙忙又慌慌张张去工作，为了生活。我是一个22岁的女生，我会在每个夜晚留一盏灯，然后抱起吉他小心翼翼去唱歌，歌唱声角落，可是有点不甘，这么多时间只为了生活，不如就留下一首歌。 是一个22岁的女生，我也会抱怨身边处处的不公，人们总为了私欲，为了利益去算计，乐此不疲。我是一个22岁的女生，我总做着无边际的白日梦，我希望有1000个人听我唱歌鼓励我，理想还是要有的，不知不觉22年已乘风而过，直升机它陪着我在每个角落，可是有点不甘，这么多时间只为了生活，不如就留下一首歌，不如就留下一首歌。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 FM98.2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今天的倾听南北极，让我带你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林音。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是一个故事的话，我想圣托里尼应该是关于一颗长眠于爱琴海上炽热之心的故事。提起希腊，人们就会想起爱琴海上那些可爱的小岛，而基克拉泽斯群岛就像是一串洒在爱琴海上最美丽的蓝色明珠，圣托里尼岛则是这串明珠下面的那颗光彩夺目的钻石。圣托里尼岛特有的建在峭壁上的白色房屋和蓝色圆顶教堂，出现在各种旅游杂志和影视作品中，代表了希腊和爱琴海中最迷人的风景。圣托里尼岛是一个火山岛，在公元前1500年火山爆发后， 岛屿的中心被埋入大西洋深处，只留下了今天这个环形的岛屿。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在他的那本著名的《理想国》中给后人描述了在远古时代位于大西洋中的一个理想社会——亚特兰蒂斯。那里有高度文明的社会，是人类理想的美好家园。后来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中，亚特兰蒂斯永远地消失了。但近来很多人推测传说中的理想国就是圣托里尼岛，而3000多年前的那场地震正是亚特兰蒂斯消失的原因。头顶着星光，在雅典登上巨大的游轮蓝星号后，在波光粼粼的爱琴海上航行了漫长的7个小时后，向往已久的圣托里尼岛映入眼帘。眼前的一切仿佛就是一幅惊心动魄、精美绝伦的画面。在眼前的爱琴海上出现了一座褐色的火山岛，一座座美丽的白色房子就建在悬崖峭壁上面。船靠岸后，放弃了骑驴上山的想法，坐上大巴车，经过9曲18弯的盘山路，终于到达了圣托里尼岛的首府费拉。费拉镇是圣托里尼岛的商业中心，是一个非常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自由空气的小城，被各国旅游者亲切地称为自由的天堂。中心有几个美丽的圆顶教堂，还有各种商店和餐馆，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有当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也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希腊大餐和世界各地的美食。这里不适合循规蹈矩，也不适合追忆似水年华，人们在这里追求的就是全身心的放松，连空气中仿佛都流淌着自由浪漫的气息。找到预定的宾馆，放下行李，找出雅尼的 CD 盘，打开窗户，波光粼粼的爱琴海扑面而来，一股宁静清新的感觉立刻充满心扉。真想把时间和旅行计划都搁置在一边，什么也不想，就这样静静地听着雅尼的音乐，看着波澜不惊的爱琴海从日出到日落。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一夜的疾风骤雨，心情马上低落到了极点，心想第二天一定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所有的计划也许都得改变。但是没想到的是，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这一定是希腊的诸神带来的风云变幻，从阳光明媚到乌云密布，再到风雨交加，而后是雨后彩虹，来自神秘的希腊的洗礼，一场美丽的相遇。吃过早餐后，坐车前往欧伊亚小镇。欧伊亚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小镇，也是号称全希腊风光最为绮丽的小镇。这里是艺术家的乐园，每年都有大批的旅游者和艺术家前来观光和吸取灵感，很多影视剧也以此作为拍摄外景地，如2009年热播的《情定爱琴海》。这里还有很多漂亮的洞穴屋，现在基本上都作为旅馆。在欧伊亚镇，每栋房子的外面都有很别致的鲜花和各种艺术装饰品。这里的夏季旅游旺季时候人满为患，游人如织。欧伊亚没有很出名的景点，但是当你走在每一条小巷中，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处都是风景。这里的每一间房屋，每一朵开放在角落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鲜花，每一扇门窗，甚至是在小街中游人的背影和四处自由流浪的猫狗，都会成为旅游者镜头中的美景。在欧伊亚，每一件很普通的生活用品都会被制作成与众不同，散发着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在小镇的一个封闭的小院里，发现了一个不知年代的斯芬克斯像，它凝望着爱琴海和圣托里尼岛，在岁月流逝中守护着那份曾经的繁华和沧桑。有着一个巨大风车的威尼斯广场是小镇的中心，每到黄昏时分，这里都挤满了观看落日的游人，来观看号称欧洲最美的落日。在从欧伊亚回来的路上， 有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在我身旁，仿佛伸手可及，从车窗伸出手去尝试。同车的几个希腊老太太笑着看着我，其中的一个人用手比划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他想说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会经常看到雨后彩虹的。爱上圣托里尼是很容易的，它的美丽不言自明。希望有一天我会故地重游，站在窗前看晨曦中湛蓝宁静的爱琴海面，坐在黄昏的威尼斯广场的风车旁，等候壮丽辉煌的落日，或者在流浪狗的陪伴下漫步在圣托里尼开满鲜花的小巷。余光中曾经有句经典的名言，今夜的天空很希腊。希腊永远有一种不可复制的吸引力，也成为独特风情的代名词。从飞往希腊雅典的航班上俯瞰爱琴海风光的那刻开始，我逐渐领悟到很希腊的含义。阳光下的爱琴海犹如一面明镜，倒映出诸神居住的天堂色彩。轮船掀起的浪花如流星的尾巴划过海面，与海岸边的白色房屋遥相呼应，蓝白顷刻间充斥着眼眸，它们可谓希腊的经典颜色。但希腊的颜色却不仅仅局限于此，明艳动人的红，娇媚含蓄的粉，鲜嫩欲滴的绿，因此我们常说这里的天空很希腊，海水很希腊。一生一次，爱在爱琴海，情定爱琴海。听到这里，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旅行中的故事就结束了。很开心你点开了推送，听了我的声音。你在路上遇到过什么故事，或者你去哪座城市和谁开启了什么故事，都可以说给我听。倾听南北极，期待你的留言。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ide,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 I had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迎收听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我来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朱小涵。倾听南北极带给大家的是旅行中的故事，有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和旅行中的个人感悟。今天要讲述的是在布拉格的故事。尼采说，当我想以一个词来表达音乐时，我找到了维也纳，而当我想以一个词来表达神秘时，我只想到了布拉格。布拉格是唯一一个整座城市都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国家，这里是众多悲欢离合故事的起点和终点。它的美丽璀璨高雅，也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是一个艺术和梦想交织的地方。天空湛蓝的早晨，站在佩特兰山上，眺望整个迷人的布拉格城。伏尔塔瓦河好像银色的飘带，红色的城堡和教堂的金顶沐浴在阳光下，古老而宁静。这就是让诸多艺术家沉迷的布拉格城堡，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而显得格外动人。查理大桥是布拉格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建于1357年，是一座14世纪最具艺术价值的石桥，横跨在伏尔塔瓦河上。大桥两端是布拉格城堡和旧城区，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查理大桥上有30尊圣者雕像，都是出自捷克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被欧洲人称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塑像美术馆。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名人卡夫卡十分钟情于查理大桥，以至于思想家米哈尔说，他的生活就是在桥上或者桥下。观光游轮从桥洞里开过，成群结队的天鹅在河里畅游，这又是怎样一幅让人憧憬的画面。旧城广场已经存在了900多年，一直以来都是人们集会的地点。傍晚的旧城广场热闹非凡，在路边的咖啡馆要杯咖啡，就坐在广场的角落里看着夕阳落山。入夜的布拉格如同一个精灵的城市，旧式的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马蹄撞击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声响，城堡的阁楼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灯火，仿佛故事里的公主会随时出现在窗口。酒馆里嘈杂的音乐和清脆的玻璃杯碰撞声让人感觉到温暖与亲切，此时仿佛置身在中世纪的欧洲，亦或是一个童话的世界。游人会本能地忘却时间的存在，仿佛掉进了时空隧道，迷失在布拉格广场。曾经觉得成为历史是很可怕的事，时间过去它就无奈地变成只言片语，静静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但去过布拉格后发现，历史就是故事，它是石柱上的划痕，石砖上的车辙，不用碎碎念反复讲，总会有人在摸过它的时候问起它的曾经。布拉格并不像伦敦、纽约那样经常出现在新闻里，远远地看它仿佛只是孤独地存在着，走近它才知道它从不平静，人来人往，喧嚣不止。人们在这里延续着自己文化的精髓，踏实的创作，精致的生活，多得堪称密集的古迹和传说让人应接不暇。熙熙攘攘的游客不远万里来看他的过往与今朝，想起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似乎说的就是多年后的布拉格。 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旅行中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故事不长，可能也没有那么动听，但还是很开心你点开了推送，聆听我的声音。倾听南北极，期待你的留言。 98.2兆赫 AM 92七千赫，生而不同。 欢迎收听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我来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朱小涵。倾听南北极带给大家的是旅行中的故事，有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和旅行中的个人感悟。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在浪漫之都法国巴黎的故事。丹布朗可谓是美国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从达芬奇密码到天使与魔鬼，他的小说变成了生动的影像，带着我们游历了神秘而富有底蕴的欧洲。说走就走，有备而去，如果你愿意边走边听，那么从达芬奇密码开始，跟我一起放慢脚步，来一场文艺复兴之旅吧。达芬奇密码的破译起于卢浮宫，卢浮宫始建于1204年，在1793年对外开放之前一直是法国的王宫，它承载着50届法国王室的兴衰荣辱，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而珍贵的建筑之一。拿破仑广场上最大的玻璃金字塔是卢浮宫的地标。午后阳光正浓，随处一坐，晒着太阳，看着蓝天，惬意也不过如此。现在的卢浮宫已经是全世界艺术家的朝圣之地，如布达拉宫之于佛教徒一般。从古埃及的远古遗物到希腊、罗马、东方各国的艺术品，从中世纪的雕塑作品到数量惊人的王室珍藏，艺术与历史厚重地交叠在一起，无论是谁都会被这气势如虹的壮阔所震撼。卢浮宫无与伦比的魅力正在于此，再多的时间都不够品味它惊艳而厚重的历史。抬头看，穹顶上也是美轮美奂的画作，那一刻的震撼与美好必定让每一位朝圣者都终生难忘。结束了卢浮宫的朝圣之旅，出口正对面就是巴黎的小凯旋门。作为胜利的镌刻者，虽然不及乡间尽头巴黎地标凯旋门那样，但顶部精美的青铜与镀金的雕塑也让他气度不凡。从小凯旋门走几分钟就来到了巴黎的市中心，也就是最大的广场协和广场。协和广场中心高耸的石柱是从埃及神庙掠夺来的方尖碑，刻满了象形文字，曾经歌颂法老的丰碑如今变成了法国胜利的象征，它在一分一秒地默默投下时光的倒影，又在一点一滴地凝为了历史的印记。纵然在这座广场上上演过腥风血雨的历史，如今它也终于是现实安稳的美好的样子。而协和广场的南侧就是以风韵和浪漫而闻名的塞纳河。塞纳河的南畔为左岸， 在法国，左岸是一个非常文艺的词，巴黎的左岸文化非常浓厚，几乎所有的大媒体、研究机构和政府机关都在左岸，还有数不清的画廊、放映老片子的小电影院以及星星点点的大学校园。雨果先生笔下的巴黎圣母院也在左岸，或许一代文豪就是在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下午，坐在某间常去的露天咖啡厅里，看着远处圣母院的钟楼，写下了吉普赛少女和驼背敲钟人流送千古的绝唱。塞纳河以北为右岸，许多高级的百货公司、精品店和高级的法国餐厅林立于此。左岸是艺术，右岸是经济，左岸是梦想，右岸是现实，左岸和右岸皆因对方的存在而丰盈了自己，他们就是最柔软而又最真实的巴黎。乘船而下，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忽然出现在视线里，金色的铁塔与金色的余晖交映着，慷慨地吐露着巴黎的文艺气息。埃菲尔铁塔实在是太负盛名，所有的巴黎印象都有它不可代替的一角，全世界的姑娘都想穿着最美的衣裳和它同框，拍下最具风情的照片。它早已不仅仅是最初为迎接世博会而修建的一座冰冷的塔，它是巴黎最高的建筑，是法国文化的象征，是文艺青年的朝圣之地，更是法兰西的骄傲。当初被吐槽的设计，百年后却大放异彩。它不是一座可笑的丑陋的烟囱，埃菲尔先生用执着的坚持与墨守成规抗争，终于筑起了一座傲视而立的丰碑，时间会给所有人最公正的评价。埃菲尔先生因埃菲尔铁塔而闻名天下，但新建凯旋门的这位却不需要任何来衬托他的名气，因为他是拿破仑。1805年，拿破仑在三皇会战中完美的以少胜多，击败了俄奥联军，令第三次反法同盟全线崩溃。彼时，拿破仑的军事威望达到了顶峰，他欣喜而骄傲地决定兴建一座伟大的雕塑，来迎接日后凯旋的法国将军。这座雄狮凯旋门伴随着法兰西的辉煌耀世而立，也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圆拱门。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慵懒阳光里，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一定要沿着塞纳河走一走，在左岸的露天咖啡厅里小憩，或者坐上游船沿着塞纳河邂逅你心中最柔软的巴黎。当地人说，不到凡尔赛宫就不算真正的读懂法国，可见它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凡尔赛宫在巴黎的郊外，原本只是路易十三时期的一座小狩猎馆，待路易十四开始亲政，这位23岁的年轻帝王对彼时巴黎的乱象心有余悸，也对贵族的权势厌恶憎恶，一直想离开巴黎寻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当路易十四看到他的财政大臣坐拥着更胜皇宫的豪华府邸时，终于勃然大怒，他以贪污罪将其投入地牢，并判处了无期徒刑，这也催生了他兴建一座豪华皇宫的计划。1661年起，49年的大兴土木终于让凡尔赛宫成为了整个欧洲最雄伟最显赫的宫殿，也成为了法国王室乃至整个欧洲的活动中心以及艺术的发源地。在全盛时期，宫中居住的王室、贵族、主教以及侍从多达36000名之多，还驻扎着大批宫廷警察与皇家卫队。一直到1789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凡尔赛宫作为法国宫廷的历史终结至此。动荡的历史使他饱经磨难，千疮百孔，进驻凡尔赛宫也变成了对民众的挑衅。一天的行程结束，宿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哪怕是住在路边最普通的酒店，也可以圆一把你的公主梦。